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4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展开6日考察。 西九龙裁判法院疑犯对调身份事件，逃脱男子已被捕。 香港马拉松明年1月21日举行，同场进行亚洲马拉松锦标赛。 美国司法部长证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涉嫌与泄密案有关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4月1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哋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4月16日啊，即系后日啦，星期日咧，就已经系可以攞到第一期消费券嘅日子啦。政府就话咧会喺当日咧向大约640万名合资格嘅市民咧发放2023年消费券计划嘅第一期嘅消费券啦。咁当中咧就系一啲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同埋新来港人士可以攞到3000蚊消费券嘅。但如果透过唔同嘅优才啊、专业人士或者企业家入境计划嚟香港居住等等咧，嘅人士咧就系会获得1500蚊嘅消费券嘅。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喺攞呢批嘅第一期嘅消费券当中，咁啊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有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李文成，早晨。 系，早晨，萧生，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李文成。4月16日咧就系攞呢个第一期消费券嘅日子啦。无论系用边一个储值工具，当中有冇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嘅咧？咁 系，咁如果市民咧系用各種唔同嘅儲值工具去攞消費券啦，其實都要留意一點咧，就話係攞消費券嘅時候咧，係要確保咧佢哋嗰個支付工具咧係仍然係有效嘅。咁譬如話，如果用一般電子錢包啦，如果有啲市民咧佢好耐冇用過嗰個電子錢包咧，咁有陣時可能啟動嘅時候咧會唔會遇到啲咩問題啊？咁所以如果有呢啲問題咧，就請啲市民咧都聯絡翻佢哋嗰個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啦，去即確保咧，佢哋嗰個户口咧，係喺4月16日領券嘅時候咧，係可以啟動翻嚇運作良好啦。咁至於話用八達通去領取消費券嘅市民咧，咁我知道啦，可能而家好多市民咧都唔止係有一張八達通嘅，咁就請嗰啲市民咧都留心咧，就係話用翻佢去年成功登記消費券計劃。去領取消費券嗰張嘅八達通卡，喺嚟緊嘅4月16日咧，去拍卡咧就可以領取到嚟緊嗰個消費券噶啦。咁當然裏面有一小部分咧嘅市民咧，係因為舊年嗰張卡已經係退回咗啊，或者遺失咗啊，咁佢哋咧早排咧係做過一個更改登記嘅手續，去換過一張新嘅八達通卡去領取呢個消費券嘅。咁呢啲市民咧就請帶翻佢哋新登記嗰張八達通卡去領取4月16日嘅消費券啦。 我想問你，因為4月16日咧，其實就係逢係每個月呢個日子都係拎呢一個嘅公共交通補貼嘅日子嚟嘅，咁。即同一日你又可以攞公共交通补贴，同一日亦都可以攞第一期嘅消费券。有冇啲乜嘢嘅嘢可能要注意嘅？即系尤其是八达通啦，佢上限只可以去到3000蚊嗰个嘅储存额嘅啫嘛。咁你第一期消费券可能已经系去咗成3000蚊啦。咁仲可唔可以攞到嗰个交通嘅补贴嘅咧？当中嗰个嘅运作会系点嘅？ 系，多谢萧生。咁其实根据八达通嗰、那个系统嗰、那个规则咧，佢哋咧如果啲市民咧喺4月16日拍消费券嘅时候咧，佢哋都系有一啲交通津贴系可以攞的话咧，佢哋咧系会首先向呢个市民咧发放呢个消费券嘅。咁但系即系头先萧生你都讲得啱啦，就系话每一张八達通卡嗰個儲值限額咧，現時係3000蚊嘅。咁假設如果嗰個市民，佢將八達通卡本身係都冇錢啦，假設係冇錢，咁佢係可以攞到交津200蚊的話咧，咁佢當日拍卡咧，佢就會先拍到交津嗰200蚊，跟住餘下嗰2800蚊個餘額咧，就會係攞到我哋 嗰、那個消費券嘅2800蚊啦。咁剩翻嗰200蚊，咁要點樣攞埋咧？咁其實市民咧係喺佢哋日常用佢哋嘅八達通用咗，譬如話，如果喺頭先嗰個例子啦，佢用咗有200蚊咧，咁佢去任何一個八達通嘅補貼站啊、服務站啊，或者一啲指定嘅一啲鋪頭咧去拍卡嘅時候咧，就可以拍埋嗰200蚊噶啦。 即係我想知頭先你講話餘下嗰200蚊係要去到之後一個月嘅16號拎啊，定係其實唔需要嘅？總之我用到有空間就可以攞到。 冇錯啦，用到有空間，咁亦都唔需要話top up 一定用到200蚊先攞埋嗰200蚊。即係如果你話啊用咗100蚊啊，我行過地鐵站，我又想拍一拍嘅，咁就攞100蚊先啦。咁啊仲有餘下100蚊咧，就等緊各位市民去領取啦。咁當佢嗰、那個八達通卡又再跌多100蚊嘅時候咧，佢再拍卡就可以領取埋餘下嗰100蚊啦。 即係我舉個例子，都唔需要話有空間嗰、那個係一個整數嚟嘅。譬如我個空間係剩翻20蚊，咁都可以照去翻一啲指定嘅位置嗰度拍卡，照攞20蚊消費券都得嘅。 冇錯。咁而我哋消費券嗰、那個4月16號個消費券嗰個領取限期咧係9月30號嘅，咁所以就市民亦都唔需要話太過心急，應該都有足夠嘅時間係俾市民領取啦，同埋使用呢個消費券。咁而其實呢一個安排咧，亦都係如果市民記得咧，去年我哋消費券計劃第一次嘅時候咧，第一個階段嘅時候咧，頭一次咧，八達通係第一次拍卡係4000蚊，咁嗰陣時咧，即係都係市民一樣咧，就係話可能要係分開多過一次去拍卡領取啦。 會唔會有得選擇話唔攞呢個交通津貼先，跟住一攞就攞曬3000蚊消費券？有冇一個咁嘅選擇權嘅？ 阿蘇生，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唔好意思，係冇嘅，因為呢、這個都係跟翻八達通嗰個系統嗰、那個規則啦。咁所以其實無論市民係用實體卡啦，或者係用八達通嘅 app 啦，就係佢嘅手機應用程式啦，都係如果係4月16號佢同時有交通津貼同埋我哋嘅消費券領取的話咧，佢都係會首先咧係發放咗交通津貼先過消費券嘅。 想問係有冇一個情況可能係因為即係每個月都有一個嘅交通津貼啦，又有消費券啦。頭先你都話攞消費券其實都有一個限時，即係雖然都比較長時間嘅咁，會唔會有機會去即係所謂攞唔足嘅情況咧？因為過往譬如有啲關注基層嘅團體都話，其實有啲長者咧可能未必消費好多噶嘛，未必使曬第一期嘅咁即係首先第一期嗰啲錢亦都未必攞得曬咧，因為佢每個月有一個嘅交通津貼喺度入落去啦。咁如果使得比較少嘅話，係咪可能攞唔曬第一期咧？就算去到第一期係攞到，因為去到第二期的、那個條件就係要使曬第一期先啊嘛。會唔會又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未必使得曬第一期嗰3000蚊，咁就去到第二期又未有一個嘅空間係入到餘下嗰個第二期嗰啲錢落去咧？咁會唔會有個咁嘅情況咧？ 其實我哋消費券推出嘅目的啦，就係話。希望透過刺激本地嘅消費啦，去即係穩住香港個經濟復甦步伐啦，嚇，同埋加快我哋個經濟復甦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推出消費券嘅時候咧，亦都係定咗一啲即係我哋希望啲市民領取同埋使用呢啲消費券個限期啦。咁如果今年嚟講咧，4月16號嗰期嘅消費券，頭先我講咧就話嗰個領取限期係9月30號啦。咁但係就如果八達通個例子咧，佢領取咗之後咧，其實咧佢仲有係5次機會，5個月咧去用曬呢3000蚊，咁跟住咧先至係攞佢第二期嗰、那個2000蚊，即係話7月16號發放嗰2000蚊嘅。咁其實7月16號咧嗰、那個係一個最早可以攞到第二期消費券嘅日子啦。咁舉例，如果4月16號市民攞咗3000蚊消費券，佢可以喺6月30號之前攞曬咧，咁佢就可以7月16號攞第二期啦。咁如果唔得嘅，咁就下個月佢7月31號之前用曬個3000蚊咧，佢就可以8月16號。咁其實如此類推咧，佢總共有5次機會，係去到最後嗰個限期咧，就係、是、去到今年嘅10月31號之前咧，佢如果用曬啲3000蚊咧，就可以喺最後限期啦，就係2023年嘅11月16號之前，係拎啲 第二期嘅2000蚊消費券。咁因為呢度都即係由而家去到領取日期，即係9月30號都大概半年到時間啦。咁半年之後亦都最遲啦，亦都可以有4-5個月嘅市民使用啦。咁我哋希望呢一個時間咧，都係可以係足夠啦，容許到市民咧係使用我哋第一期嗰3000蚊消費券3000蚊。 嗯，頭先你都提到一啲情況就是可能唔見咗八達通嗰啲嘅市民，可能已經要做啲手續啊，做咗登記啦，咁就應該可以如期拎嘅。咁但可能到最近呢幾日先至發現係唔見咗嘅時候，仲可唔可以做呢啲手續嘅？有冇影唔影響佢攞第一期嘅消費券咧？ 蕭生，咁我哋早前咧，我哋都呼籲過啦，就希望啲市民如果佢要更新嗰、那個領取消費券嗰工具咧，係希望佢哋可以喺3月29號之前做到，就確保佢哋可以喺4月16號準時領取第一期嘅消費券。咁但係如果有啲市民咧，佢係遲過3月29號，佢先至發覺有呢個問題係要做嘅，或者而家先發覺，咁唔使擔心，其實佢哋而家咧繼續可以做嘅嚇，咁幾時發覺咧都可以做嘅，咁其實就。但係咧，就可能咧，佢哋咧就喺4月16號咧，就應該咧係趕唔切4月16號係攞到消費券。咁但係咧，如果佢哋完成嗰個更新手續之後咧，其實佢成功咗之後咧，我哋會向佢發放一個短信通知佢，佢嗰個更新記錄嗰個手續已經成功完成啦。咁同埋咧，亦都會通知翻嗰位市民咧，佢其實可以喺幾時咧就可以拎到第一期嗰個消費券，係用佢新登記嗰個支付工具。咁一般嚟講，我哋預計啦，一般嚟講，其實大概可能喺市民成功更改登記之後，大概都係2至3個禮拜啦，我哋就可以同啲營辦商咧安排補發呢個第一期嘅消費券俾佢哋噶啦。咁所以市民亦都唔使擔心嚇。咁當然第一期我頭先講啦，亦都有一個領取限期，就係9月30號之前啦。咁所以其實都應該對於啲市民嚟講咧，都有一個足夠嘅時間俾佢哋而家如果而家進行更改，都係仍然係有充足嘅時間。 OK， 好啊，唔該曬你，李文成同你傾到呢度。好，李文成咧就係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統籌主任，有關於嚟緊禮拜日派發嘅第一期消費券。各位有啲咩意見，歡迎打嚟啊！1872311。另外同大家想講下，因為有議員都問到啊，有關於過去一年咧運輸署接獲咧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咧提出加價申請嘅情況。嗱，見到運輸及物流局咧就有個回覆到呢一個喺立法會嘅特別財委會方面咧有呢個嘅質詢嘅時候啦，提到一啲嘅資料，其中咧就係話上年運輸署咧都接獲到多條嘅持牌渡輪航線啦，同埋綠色小巴線咧申請加價，其中咧港九小輪嘅3條離島，包括係來往坪洲中環啦、來往中環去到榕樹灣啦，以及係索罟灣咧嗰個航線嘅申請咧加價係去到1倍。咁啊，另外新渡輪經營嘅中環來往長洲啦、梅窩啦、北角來往紅磡以及九龍城咧就申請加價45%。咁另外仲有一啲綠色小巴專線嘅申請加價嘅情況，其中有啲嘅幅度咧都加到係差唔多係59%嘅咁。嗱，呢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恆斌，這個嘅質詢本身就係你自己問嘅嘛，係嘛？ 系冇错，我问嘅咁啊，最主要咧，因为今年都家风四起啦，咁啊计天星之后咧，巴士申请加价啦，跟住我哋都知道小巴同埋渡轮都申请加价嘅，咁但系一路我哋都未知个加幅，咁所以我今次问咗呢个问题，就希望了解一下整体上市民嚟紧要面对几多嘅加幅。同埋各種交通工具嗰個加價嘅情況嘅，咁有啲回答翻嚟，我哋都嚇咗一跳。 嚇點睇個加幅咧？尤其是嚇咗一跳係邊一個點咧？又 嗱，尤其是渡輪啦，就有3條渡輪咧申請加價係100% 嘅，咁呢3條渡輪就係去坪洲嘅，就加埋榕樹灣同埋索罟灣啦。咁最主要咧，就我相信係過去嗰3年啦，疫情之下咧，渡輪嗰個情況係即係非常之唔理想啦。加埋油價、人手短缺咧，佢哋嗰個經營狀況係好差嘅。咁但係我哋都冇諗到佢要加成1倍，因為1倍咧，大家嗰個基數係點樣咧？就係譬如而家平洲咁啦，平日咧就15.9嘅。 咁若果加倍咧，就去到30几蚊。咁如果假日嘅話咧，要收成40几蚊一程嘅。咁對於遊客嚟講，可能大家有選擇啦。咁但係對於住喺島上面嚟講咧嘅市民咧，佢哋就真係冇得揀，因為而家一條路。咁所以我哋都話即係其實加價咧，一方面我哋都要諒解到即係渡輪公司佢哋嘅困難。另一方面，我哋都要明白市民的負擔能力都是有限的。 即係你自己睇落就係覺得其實可以加，或者係但係個加的幅度就唔應該去到咁高咁啊咁啊。 我諗嚟緊呢一年咧，會申請加價咧，大家都心中有數嘅，因為隨住國際油價咧嗰、那個升幅咧係好驚人之外咧，勞動力嘅人手咧，其實嗰個價格亦都係貴咗好多嘅。咁所以申請加價咧，我相信大家要列之內。但係如果申請個加幅咧去到100%咧，我相信所有市民都打咗個突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喺考慮加價嘅時候啦，同埋我哋議會討論加價嘅時候咧，大家都應該從一個比較務實嘅角度去睇啦。就譬如話加價唔係話唔俾你加啦，因為你對上嗰次加價3年前，咁而家要再加嘅話咧。咁係咪可以盡量控制喺15%以內？咁令到大家容易啲接受咯。 你自己估計係咪都會批到去咁高，定係好似你咁講，可能都係10%以下嘅咧嗰個加幅？而過往睇翻個記錄嚟講又係點嘅咧？喺加價嗰度。 嗱譬如話3年前啦，佢哋啲渡輪嘅加幅咧大概4.7% 嘅，即係唔夠5%。咁如果以呢3年嘅疫情加埋佢哋個營運狀況啦。咁因為我哋目前都未睇到佢哋嗰盤數嘅，咁佢哋個經營狀況我哋略有所聞，但係就未知道係會差成點。咁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哋要睇埋條數先，然之後再去討論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盡量咧係可以控制喺一個比較低嘅加幅，咁令到市民吃得消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而家嘅渡輪啊或者公交咧，主要都係依賴住票價嘅收入去維持佢哋嘅服務嘅。咁隨住個社會環境啦，加上油價、人力啊嗰方面嘅發展咧，可能政府都應該要探討一下，除咗喺票價之外，有冇啲非票務收益係可以為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係即係把持啦。咁否則。如果淨係咁樣再發展落去咧，分分鐘政府第時要補貼都唔定。 我記得你之前同你傾都有講過，嗰、那個非票務收入，即係譬如會唔會多啲廣告啊呢一類，但其實要做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啲嘅困難喺度咧？ 嗱，而家咧包括渡輪啦、巴士公司啦，佢哋要做非票務收益咧，就要逐單向運輸署申請，然之後運輸署咧就要因應嗰個各個政策部門咧有唔同嘅要求咧，就逐個部門去問嘅。咁所以咧需時係好長啦，咁甚至乎有時要改嗰、那個用地啦，甚至乎而家碼頭嗰個用途咧，其實都未能夠發揮到嘅，因為佢哋嘅碼頭嘅設施啦、電力啦。碼頭嘅殘舊啦，嗰方面咧都令到佢哋冇辦法係即係租得到好嘅價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政府有一個即係政策去支持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非票務收益。我就建議政府咧，譬如話列到有15%至20% 咧係嚟自非票務收益，包括係租金啊、廣告啊等等咧。咁就希望可以彌補翻喺票價嗰方面嘅壓力。咁如果係做到15%至20% 嘅收入咧，係有啲非票務收益咧，我相信嗰個加價壓力就會細咗嘅。 OK， 除咗渡輪之外，另外話運輸署都處理緊100几条嘅一啲專線小巴線嘅加價申請啦。其中有部分嘅加幅咧都去到成59%嘅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咧？即係小巴同渡輪嗰個處境有冇啲唔同咧？又？ 嗱，而家小巴咧就140几条嘅小巴線咧申請緊加價嘅，即係基本上全港小巴都係申請緊加價。咁小巴其實亦都係面對住唔少嘅困難，包括係人手啦。而家佢哋嘅司機咧平均年齡已經差唔多，我諗去到超過65噶啦。咁再冇新嘅人力補充咧，佢哋要再揾人入行咧，其實好難嘅。咁所以佢哋有車冇人揸嘅情況咧都好普遍，咁就脫班啊等等嘅問題。咁所以市民面對咧就係服務差咗，咁但係咧仲要加價嘅問題。咁如果你唔俾佢加，佢又冇錢去加人工俾司機咧，其實亦都係會即係冇辦法，即係無以為繼。但係若果加成50%咧，

2023年4月14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展开六日考察。 西九龙裁判法院疑犯对调身份事件，逃脱男子已被捕。 香港马拉松明年1月21日举行，同场进行亚洲马拉松锦标赛。 美国司法部长证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涉嫌与泄密案有关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有关于后日就系发放呢个2023年消费券计划嘅第一期嘅消费券，你哋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根据之前政府咧喺4月12号嘅公布啊，就话仲有咧系大约7000名嘅市民嘅储值支付工具账户咧已经失效啊，系包括已经退回啦，或者系遗失咗上年咧拎呢个消费券嘅八达通卡，咁就话如果佢哋咧系仍然啊呢班人咧系未办理呢个更新登记记录嘅手续噶，咁有啲咩手续要做呢？其中一个嘅渠道要做嘅手续呢，就係可能係透过消费券计划嘅网站入面嘅更新登记账户指定网站呢，係去做一啲嘅登记啦等等咁。另外先亦都提到有关于一啲交通工具申请加价嘅情况，除咗傾到渡轮之外啦，话有好几条呢来往中环啦，去到包括平洲啊榕树湾、索罟湾等等嘅渡轮咧，系有申请加价嘅情况啦，加幅系去到一倍嘅咁。另外讲到小巴方面都有啊，120几条咧嘅专线小巴咧系申请紧加价，其中咧加幅比较大嘅就好似系新界啦，有7条来往荃湾以及系葵盛、葵芳等等一带嘅路线咧，加幅咧都去到大约系59%嘅咁。嗱，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专线小巴界嘅人同我哋倾下，有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代表陈文俊，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陈文俊，头先讲到话专线小巴有一啲嘅路线申请加价咧，都相对高一啲，去到59%嘅。讲下原因先，有啲乜嘢业界面对嘅紧嘅问题系要申请加价嘅咧？ 我谂先唔好就系针对一条半条线个百分比先啦，即系整体嚟讲，我谂我哋业界都系因应翻嗰个所谓成本上涨个通胀嘅原因咧，去申请加价嘅。咁呢個都係年年都會做喎，即係任何營辦商基本上就係佢比上次加完價之後，大約係15个月或者係半年一年半度咧，就會申請第二次加價啦。呢個係恆常做法嚟嘅。咁今次點解大家個焦點好似話喺百分比好高嗰度？因為條條線都唔同啊，嗰、那個本身個客觀環境。咁同埋大家睇翻就係話每條線嗰個基數咯。如果嗰條線本身係講緊2-3蚊。佢加 10% 其實唔係好多嘅，即係實質上嗰個銀碼嚟講，調翻轉如果個銀碼條路線係講緊10几蚊，咁可能百分比低啲已經好高啦。咁呢個咁係最主要原因啦。 嗯，咁所以頭先講到一啲加價幅度比較大嗰啲，本身個基數就係細，所以就算加少少話加幾蚊就已經係去到加幅比較大，定係你睇到部分線係有面對緊唔同嘅原因，所以加幅比較大啲咧？ 我諗咧平均嚟計，因為我自己都有啲數據喺手啦。平均嚟講，我哋業界要求嘅都係十松啲嘅 percent 嘅啫，唔係好似大家highlight 咗對所謂50%嗰啲，嗰啲可能個別路線有啲營運上嘅特別原因咯。我就唔可以代表其他業行家講啦。咁我諗平均嚟講，我哋只可以代表就係正常業界嚟講，佢哋要求都係10%嘅啫。但係 turnover運輸署會批准你哋加價嘅幅度，我諗係5%到咯，最多都係啊。 咁個別路線你就話可能面對個別嘅情況啦，你就話大部分可能都係大概10%。最主要嘅原因係邊一樣咧？係咪一啲成本咧上漲，或邊一類型嘅成本咧？又係 我諗最主要都係你睇到就係我哋第一，我哋要請司機。咁司機其實你都知各行各業都缺人嘅啦。咁我哋為咗要挽留司機或者留翻喺低喺度咧。咁我哋基本上每年嘅加價嘅所謂嘅增幅啦，就去曬司機人工度嘅啦。咁第二點就係嗰個燃油費啦。咁你都知道就係政府喺疫情之下咧，就推出咗嗰個所謂嘅燃油補貼嘅。但可惜就係去到12月底咧，就已經冇咗啦。咁突然之間，你諗下，原本有差唔多接近40%嘅燃油補貼，突然之間冇咗，咁變咗對好多營辦商嚟講，嗰個成本個負擔係好嚴重。即係以前可能仲可以，即係叫做keep 住啊，因為有補貼，仲可以叫做捱到啊。而家突然之間冇咗40%補貼，咁嗰個就已經係一個純粹一個叫虧損嚟。 咁所以今次大家睇到突然之間話有啲營辦商申請加價，咁純粹係希望可以透過加價係追翻呢兩大項目嘅支出啦嚇。 嗯，先講燃油先，不過有啲講法就話雖然個燃油價格都一度升啦，咁但係其後亦都見到話有啲回落嘅咁。燃油嘅開支係咪都可以再睇耐啲咧？係咪都有機會一路落落去？如果係咁嘅話，個承擔又係咪未必咁大咧？ 呢、這個我又唔同意嘅，大家第一定睇翻就係、是、第一，我哋入油咧係用油槍，即係唔係用國際油價嘅。你都知香港嘅油公司就係基本上係加快、減慢，都唔係減慢係唔減，即係大家都我同意，即係過去呢一年嚟咧，嗰、那個油價係冇一點大升過。但可惜我哋去入油嗰支油槍有冇減過咧？我唔好講亦六巴啦，大家作為私家車司機。你去入油已經知道感受到香港嗰個加快減慢啊、寡頭壟斷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害處喺邊度啦？ 另外就係、是、其實客量咧都同個收入都有關係嘅。之前可能真係疫情期間少咗人出街啦，少咗人係出行啊，咁可能真係少咗搭車嘅。但係而家成日都話復常嘅時候，有冇見到個客量都慢慢升呢？如果客量升翻，呢個收入會唔會多翻，又可以補到個成本咧？ 嗱、那個重點在這裡就係、是、大家以個睇到就係復常。都係正確嘅，但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綠色小巴嗰個客量咧，係一直係以本地嘅所謂嘅日常個翻工啊、放工個需求最大嘅。咁、變咗，其實突然之間，譬如開翻關啊，或者自由行多咗咧，其實對綠巴嗰個搭客量咧，唔會因為咁而突然之間有個飆升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睇翻數據咧，就係而家差唔多叫近乎於正常化之後咧，我哋都上唔翻去以前嘅100%，去最多去到96%啊，或者95%度。點解咧？冇咗我嗰幾個百分點喺邊度？就係而家好多人嗰個消費模式係變咗，特別係夜晚。夜晚而家唔同以前，夜晚我諗10點後鐘係冇乜人喺街度食飯啊咩食。呢個係成個模式嘅轉變咗係。 嗯，頭先你講到話司機或者請人都係一個即係主要嘅成本嘅上漲，其實比起以前或者比起疫情之前，而家請司機嗰個嘅成本係多咗幾多嘅？或者係請唔請到咧？定係有啲因為啲講法成日話根本係請唔到啊嘛？ 係，我想講其實根本上自從疫情所以而家第五波完咗之後咧，一個復常之後咧，基本上我哋係冇機會請到司機，即係哪怕你加佢幾多錢人工都好，都係唔會留得低，因為其他行業嗰個吸納量係好大好大，呢個先至係最致命嘅。而家我哋基本上要求嗰5%或者10%嘅加幅咧，大部分就去到係希望可以加司機人工，而留希望佢哋留翻低喺度，令到嗰個服務水平唔可以今日咁而下降咁解。 去咗邊咧？啲司機以前做開嗰啲？ 其實第一件事就係、是未有疫情之前咧，綠巴司機一直都係短缺嘅、我哋一直以嚟都係欠缺差唔多20%人手嘅。咁、疫情之下就好啲，即係叫做佢哋唔會周圍走啦。咁而家疫情好翻之後，通關嘅通關，揸其他車嘅喺其他車，咁變咗突然之間啲人係唔見曬，就甚至乎有啲人咧好簡單，譬如早期我哋有呢個復活節假期啦，因為太過耐冇去翻鄉下，好多人啲司機基本上話我要攞2個禮拜、3個禮拜，佢唔係攞2日、3日。如果你唔俾佢咧，佢咪劈低鎖匙唔做咯，好簡單啫嘛。其實因為點解啊？佢翻落嚟之後，佢要任何一間公司敲門都一定請翻佢噶嘛。 OK， 即係總之個需求啊大過個供應啦，所以啲司機要揾都唔難啦嚇。有議員都提到話，會唔會可以除咗話即係加價，即係一個票務嘅收入之外，可以考慮一啲非票務嘅收入咧，去減低嗰個加價壓力咧？喺小巴嚟講，要做一啲非票務收入，譬如之前講嘅，譬如啲廣告呢一類，幫到幾多或者難唔難咧？又 我諗而家你睇到小巴有個車身廣告㗎啦，咁其實嗰個收入已經係擺咗喺而家嗰盤帳上面，大家反映咗。咁呢個我諗喺綠巴嚟講係比較難啲，即係我哋可以做嘅一個所謂嘅platform 啊，所謂嗰個平台可以吸引到嗰個廣告商青睞嘅話，我哋機會唔高啦。 OK， 即係非票務收入就難啲去再增加啦，嗰、那個空間上面。有啲市民嘅聲音都講下啦，即係疫情呢幾年，可能佢哋話冇人工加啦，亦都面對緊唔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加價，唔係就係講緊小巴，即係講緊巴士又加啦，港鐵亦都嚟緊會加啦，等等咁。點樣喺加價嘅時候都要考慮埋平衡到市民嘅負擔能力咧？因為似乎考慮小巴加唔加價都要睇乘客嘅接受程度噶嘛。我見文件上面其中一項就係、是、點樣考慮埋呢一點咧，楊行。 但呢個就係我諗係政府嘅智慧啦，因為好簡單，作為營辦商，我哋就係提供服務嘅啫。咁如果個提供服務者佢都唔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咁點可能要有服務咧？ 咁當然我會理解到作為市民，梗係越少支水越好啦。呢、這個我哋都覺得啱嘅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兩者都係有個衝突喺裏邊噶。咁呢個喺可能係喺運輸政策上面，政府都要考慮一下個情況點樣去拿捏呢樣嘢咯。 嗯，有啲講法話會唔會係喺申請嗰度個幅度嗌得高啲，咁可能就算政府唔批咁高，都可能係不至於係太低，所以就用一個策略性嗌高啲，咁會唔會係咁樣？ 都未必是这样，最主要坦白讲，所有的加幅呢都是视乎于每一间公司的账。即是坦白讲，不是说条条线都会加5%或8%的嘛，因为你蚀紧本可能我加你多一点，你赚紧钱可能加你少一点。因应我睇返而家运输都是因应返每一条营办商的线的嗰本账究竟是什么情况而去厘定返嗰个加幅的，主要都是。 嗯，你们自己觉得经过今次加价之后又补到几多呢，定是其实都未必去到所谓收支平衡，甚至可能会不会加咗价之后反而削弱咗竞争力呢，因为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代替，会不会咁样？ 我諗就算今次大家講緊嘅加幅咧，就算真係通過曬，我都唔覺得因為咁而令到啲營辦商可以賺大錢咯。即係佢哋嘅加幅，我諗大部分都去咗司機人工度啦，呢、這個肯定㗎啦，已經係。 嗯嗯，頭先會唔會講到一個反效果，就係、是、反而啲人可能唔揀搭小巴啦，搭其他啦，所謂削弱咗嘅競爭力，會唔會咁咧？ 咁呢個要視乎翻嗰條線有冇競爭對手啦。如果純粹係一條接駁地鐵嘅線，一條啲所謂線仔喺區內嘅，咁你影響細啲啦。但如果一啲跨區嘅有鐵路或者有巴士競爭嘅線嘅，就一定會有影響。呢、這個所以要視乎於每條線嘅特質係乜嘢先咯。 嗯 ，OK， 好啊，同阿陳文俊你傾到呢度先，好多謝你。陳文俊咧係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關於小巴申請加價嘅情況，佢係提到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加大概10%左右，不過我哋睇資料咧，部分啊有部分啫，嗰、那個加幅咧都去到大概係50%左右嘅。你自己點睇咧？而家申請加價情況都要政府再去批嘅，佢哋呢個係小巴業界申請嚟嘅啫咁。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早晨。 系早晨，苏立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渡轮啦，一啲专线小巴嘅线啦，咁啊睇到上年就申请加价，嗰、那个加幅你自己点睇，同埋佢哋面对紧嘅经营困难又系点咧？你了解到？ 嗱，我先讲嗰个面对经营困难啦，吓、這个咧我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我喺立法会不断都讲咧，而家香港嘅公交系统除咗港铁之外咧，其实就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系经营困难嘅。咁呢度好多歷史嘅背嘅原因咧，係帶落嚟嘅。咁今次佢哋嗰個調整嘅增幅咧，你大家留意一下啲數據咧，都係大概少個10%到60%到啦，大概啊。咁但係咧，你講到幾十個 percent 嘅咧，都係一小撮嚟嘅啫。咁絕大部分都係幾個至到10-20% 之間。咁小巴車費咧，不嬲都係低嘅。你問我就。咁就加上你知道佢哋營運都係可以講個公交系統裏面最困難嘅一個，咁加上咧就係香港唔夠司機啦，佢哋工資低啦，大家都知道嘅。咁而家個情況咧就更加需要去吸納多啲司機嘅話咧，佢唯有設辦法去調升嘅人工，如果唔係咧佢就會脫班。咁但係佢就算你肯俾錢都未必請到人先啦，呢個第一啊。咁所以咧其實未來嘅人工加幅係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燃油費實在影響太大。如果大家又記得咧，喺我今年嘅年初，其實都有同政府講咧，可唔可以持續嗰個嘅燃油補貼一段時間，等嗰個油價下降，因為咧事實升得好厲害，咁佢哋經營係有艱難嘅，呢個第一。好啦，小輪嗰邊咧，你又見到，咦？點解又加到咁誇張咧？咁樣。咁但係咧，因為今次咧就唔係政府上一個立法會文件係交代呢、這個呢啲公交加價嘅嘢，係因為喺一個特別財委會裏面咧，有議員問有啲咩公交系統提出咗加價嘅申請，咁所以佢列曬出嚟嘅啫。咁佢冇俾出嘅理由喺邊度？嗱，咁我要指出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呢一批嘅渡輪服務咧，佢係2021年咧係批咗個新嘅營運牌照俾佢哋，咁兩年內咧就不准加價啊，咁所以佢哋咧就舊年又開始提出啦。咁就啱啱即係生效期就過咗兩年，咁點解會有咁大嘅增幅呢？咁就因為冇解釋，理由喺邊度呢？就你大家都聽過呢，政府就係因為希望呢啲嘅船渡輪服務呢係更換個船隊，咁呢就但係根本上你都知道，如果佢哋唔靠政府嘅補貼嘅，所以叫我哋叫特別資助嘅計劃，根本佢冇辦法營運。咁你叫佢更新船隊，咁錢從何來呢？咁所以根本就冇啦，咁所以政府就出錢幫佢做個船隊嘅。咁但係由於今次政府出錢做船隊咧，就加咗啲要求落去，有個船要做大啲，因為預計嘅乘客量會有所增長，又寫假期。 咁咧就 upgrade 咗佢嚇，即係又加咗呢個冷氣嘅服務。好啦，咁啊船咧個尺寸咧大咗之後咧，就升咗一級啊！喺我哋嗰個行裏邊講，咁由於咁樣咧，個人數配置大咗，由於你又要有冷氣，有一後備嘅發電器，因為佢轉咗油電推動啊嘛，咁啊又要有發電機啦，又要後備嘅發電機啦，咁樣又要加電池啦，咁搞到咧，其實咧就整體營運費用咧就全部上升啦。咁而呢啲船幾時開始會嚟咧？呢啲新造嘅船咧，就今年嘅下半年咧開始陸續咧會就交俾呢啲船公司，所以咧佢已經預期咧佢嗰個營運費用咧必然會大幅上升，所以點解會提出今次嘅加價？嗱，咁呢啲咧，我相信稍後咧到政府提交立法會文件嘅時間咧，市民就可以睇得清楚啲啦嚇，因為而家我哋都未見到嘅，不過我知道背後嘅原因之一係咁樣。 但據你了解呢、這個營運上升、營運費用上升，其實政府係有冇任何嘅資助？頭先你講到話隻船嗰度有資助啦，但係營運費用嗰度係點嘅咧？同埋營運費用呢一嘅船大咗，會唔會其實又多咗下喺個即係票務上面收入又多啲咧？ 首先答咧，而家香港嘅所有嘅離島線嘅服務咧，從來好多一段頗長時間啦，唔係從來啊，都係靠政府嘅特別嘅資助，咁啊去維生嘅啫，根本上係好難，因為點解咧？你都知道離島線咧，就算有人口嘅增長，都係極之少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咧，就因為反為疫情期間啲假期假日多咗人坐船去離島，就反為多咗啲人添。咁但係平常嚟講咧，始終就係人口就係咁多㗎啦。咁政府因為出錢造船啦，所以佢有啲要求啦。咁做大咗，可能佢都係預計日後可能會多咗有人口嘅增長啦。不過事實情況睇個樣又唔係咁啊，而家咁所以變咗嗰個係以往有嘅。但係港內嗰啲渡輪航線咧，就從來都冇任何一啲嘅所謂支援嘅啊，即係呢個分開。咁小巴就肯定冇呢樣嘢啦，咁佢從來都係即係自己營運㗎啦，咁佢主要就是人工同埋嗰個燃油費用，這個對佢影響最大。 頭先講話即係其實大咗隻船會唔會有機會其實喺個票務上面嘅收入又會多啲呢，會唔會咁呢？同埋另一個考慮就係、其實離島嘅居民可以揀其他交通工具嘅選擇比較低嘅，今次呢一個嘅加幅又係咪一個合理呢？除咗考慮到成本之外，都係咪要考慮到一啲搭客嗰個承受能力呢？ 呢個我完全同意㗎喎，即係喺你有兩個角度去睇嘅。作為一個營辦商呢，我哋政府要必須要令到佢有錢賺啦，係嘛？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係冇辦法可以提供服務噶嘛。咁所以咧，呢個係第一個條件。但係作為政府去審批呢啲嘢咧，當然佢一定要把關，就睇下喂個市民嗰個承受能力係咪能夠俾得到咧咁樣。咁俾唔到就靠乜嘢咧？唯有就靠政府嘅資助。咁政府資助，正如我所講咧，離島線而家已經係靠呢啲政府嘅額外嘅資助咧，係令到個票價可以維持喺現今嘅水平。咁如果今次政府睇到以佢盤數走出嚟，真係未來因為船嗰個變化咧，船種嘅變化而令到嘅營運費用高咗，加咁多市民承擔唔到，唯有就靠乜嘢咧？額外再補貼落去。咁就算。又或者咧，透過現有嘅嗰個所謂交通費補貼計劃嚟去資助嗰啲嘅乘客咯。 你自己都覺得長遠有呢啲資助係合適嘅，係咪咧？ 咁樣講係冇辦法嚇，即係另外一個，我哋當然從來都講啦，你嗰個要佢能夠繼續營運嘅話咧，一你就靠加價，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絕對唔係，因為你。再貴啲可能乘客會選擇，如果有得選擇佢會選擇第二啲啦。好啦，咁所以呢佢又一定要幫呢啲嘅營辦商呢盡量爭取一啲所謂非票務嘅收入。小巴就難啲嘅，咁但係呢碼頭嗰啲即係渡輪服務呢唔多唔少都可以做啲嘢，因為碼頭裏面有啲空間係可以出租㗎嘛。咁而家照我所知道呢，政府呢係捻得好緊嘅。咁所以譬如話你只有開邊類型嘅鋪頭啊，賣啲乜嘢啊，如果我個天台係可以租俾人哋做啲活動呢，但係個審批時間又好長。咁呢啲嘅活動呢，如果人哋想搞個活動，你同我搞半年先批，我唔做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嘅所有嘅政府嘅內部嗰啲程序啦，我覺得係必須要扭鬆佢，而令到佢能夠多啲創造一啲非票務收入嚟減低嗰個票務增加個壓力囉。 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個加幅政府會批係咪都會批少啲咧？同埋有啲講法就係、是，會唔會係對一啲日常要出行要翻工嗰啲居民咧，就可能個加幅冇咁多，假日票就可以加多啲？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又 嗱呢個咧就所謂假日票咧，其實都執行咗一段時間㗎啦。咁的而且確咧，我諗營辦商咧其實都係想照顧啲乘客嘅。咁所以咧，佢通常咧，我哋所謂 daily computer， 即係你一至五每日翻工放工嗰啲咧，就希望加少啲。 咁假日消閒嗰啲咧就加多啲嚟彌補翻嗰個部分咧，咁呢個都係一向嘅做法嚟嘅。咁你話政府係會點樣批發咧？呢個都係交翻俾政府決定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咧，我哋係一個佢哋係一個商業營運嘅公司，如果佢唔能夠收支平衡或者冇錢賺，根本冇辦法維持服務。咁所以咧，你要做到呢樣嘢，當然喺政府又要考慮市民承擔能力，所以佢係必然咧要靠另一個方法嚟去解決呢樣嘢，就補貼啦。 OK， 好啊，唔該曬，易志明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唔該。易志明咧就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今次咧係涉及到喺多條嘅渡輪航線啦，咁啊仲有一啲專線小巴線咧，就係上年申請加價等等嘅情況，咁政府仲未批嘅咁。不過根據呢啲資料咧，其中睇到譬如係來往中環嘅一啲持牌渡輪咧，單程啊，譬如去坪洲啦、榕樹灣啦，同埋去索罟灣咧嗰個嘅加價幅度咧，無論係平日定係假日咧，都係去申請加價一倍嘅。另外咧，中環去長洲去梅窩咧，申請嗰個加幅咧係45%。點睇1872311？轉頭再傾。2023年4月14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展开六日考察。 西九龙裁判法院疑犯对调身份事件，逃脱男子已被捕。 香港马拉松明年1月21日举行，同场进行亚洲马拉松锦标赛。 美国司法部长证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涉嫌与泄密案有关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隨住通關啦，香港同內地咁啊，唔少嘅人士咧都可能去到內地咧，係去旅行嘅等等咁嘅。咁啊，見到咧有明報啊，就係係向入境處查詢咧，就證實咧係根據佢哋報道所講啊，就係早前就係正入境處咧正同駐辦咧處理緊一宗咧係港人喺福建發生嘅交通意外。咁啊，根據當時報道所講咧，就係話據了解咧係有香港人係死亡嘅事件之中。及後入境處都是有公布就話係駐辦在4月初接獲福建省福州市當局通知一宗交通意外個案，涉及一名香港居民輕傷和4名香港居民死亡嘅，就話一架由香港居民駕駛的私家車發生意外啦，導致4名香港居民嘅乘客死亡，肇事嘅司機就受輕傷，而呢一名香港居民司機就正在當地接受調查。咁喺呢一個嘅公佈咧，亦都係同時提到咧，喺4月初入境處都係接獲一宗喺雲南省香格里拉市嘅交通意外嘅個案，咁啊導致2名嘅香港居民受傷啦，另外有2名嘅內地居民死亡嘅。嗱，今次呢一個事件咧，就令大家關注到一啲涉及到尤其是有港人死傷嘅喺內地嘅交通意外。政府是應不應該主動去公布呢？而個公布的準則又是怎樣呢？過往有一些交通意外是有公布的，也都有一些就是傳媒查詢，跟住是經回覆是才得知的。究竟個準則是怎樣的呢？或者應該是怎樣呢？你們自己又怎麼看呢？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早晨，周立文。 早晨，李耀培。现在公布这2宗的即意外啦，涉及到7名的香港人啦，就是分别在福建和云南呢是交通意外。其中一宗呢就是有4名的港人死亡的。咁亦都是政府在接获了传媒查询之后呢才确认的事件啦，即叫做未有主动公布啦。你自己点睇这个的做法，或者应不应该每次有香港人涉及在内地的交通意外，无论有死或者有伤都是不是应该要公布呢？ 最主要呢，就是我想香港人揸车日后越来越频繁的。包括日后呢放宽了港车北上呢，就更加就是多个人揸车上去。咁当然现在就未开始啦。咁未开始的时间呢，就听你正话讲的两个 case 呢，或者之前呢亦都有发生可能冇通报。咁我覺得咧，政府方面咧，係咪要做多啲一啲通報嘅機制咧？既然咧，即係喺廣東省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啲駐粵辦嘅辦事處啦，係嘛？咁當然啦，嗱，個駐粵辦事處咧，其實就唔止淨係喺廣東省嘅，咁其實佢就福建啊，好似今次嘅事件咧，廣東啦、廣西啦、海南啦，同埋正話你亦都提到雲南啦，咁其實呢 個大嘅省份咧，都有一啲駐粵港辦事處喺度嘅。 嗯， 咁即係既然我哋亦都有駐港嘅，即係駐粵嘅辦事處喺度，咁嗰個通報機制究竟可能係過往冇一個好嘅通報機制。嗱，因為亦都坦白講，駐粵辦嘅辦事處咧，佢喺邊度收到啲料？知道港人或者港車喺上面有意外或者嚴重意外甚至死亡呢，咁其實呢一個呢就正正我正話講呢，其實我哋香港政府應該要爭取呢，喺而家我哋有駐粵辦嘅辦事處呢五個省份呢，係咪可以有啲更加好嘅通報機制。 嗯， 例如嚟計呢，即係如果我哋揸車發生交通意外甚至有人受傷死亡呢，其實當然啦，不論邊個省份都嗱，公安廳同埋交警咧，就一定係所有嘅資料係佢係最齊嘅。咁換個説話講咧，嗰、那個通報機制係咪政府應該同呢幾個省份取得大家個合作？例如當地有一個駐粵辦事處，咁係咪佢哋亦都可以主動首先同佢哋嘅公安廳或者交警等等？有一個大家嘅聯繫，如果我哋港車或者港人遇到任何嘅意外或者需要幫助，當然啦，即係粵港辦事處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如果涉及一啲意外受傷、重傷甚至死亡，係咪可以公安廳同埋交警第一時間話翻俾我哋駐粵嘅辦事處？ 嗯， 咁而駐粵嘅辦事處咧，佢得到所有嘅資料咧，佢去普查也好，或者佢直接去了解件事都好，咁咧佢咧就可以直接咧通報翻香港，包括咧就係正話提到嘅人民入境事務處啊，或者係政府某一個部門，咁呢一個咧就好重要啊。 OK， 因為我諗過往咧冇乜人去就係察覺或者直接嗰、那個通報機制應該點做？ 嗯， 雖然有駐港嘅辦事處，但係駐港嘅辦事處大家都明白啦。佢最主要咧，最初嘅時間嗰個用途咧，佢只係吸引外商啊，同埋經濟嘅貿易利益啊等等嘅啫。 Mm-hmm. 但係喺個職能裏面咧，佢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話衞生署呢、這個五個省嘅香港居民提供緊急支援服務。嗱，呢、這個提供緊急支援服務咧，當然啦，即係話港人可以直接打電話俾駐粵辦啦。 嗯、mm-hmm.。 但是如果他们都是重伤或者受伤，变了呢就希望呢即是个通报机制做得好呢，驻粤办就可以直接去理解呢啲咁嘅香港嘅居民 ，okay. 系咪需要帮助啦？ 嗯，头先我听落你就即系有几个，如果系即系驻粤办涉及又有办公室喺当地嘅省份啦，咁就你觉得可以做一啲直接嘅通报咧？但如果其他地方咧，系咪就唔需要直接通报咧？同埋我想知道你觉得所谓公布，即系就算入境处知啦，系咪公布嗰个嘅准则又系啲咩咧？系咪涉及有香港人死先至系一个划线系需要公布咧？你觉得个准则应该点样？ 嗱，當然啦，即、就、係、是、中國就好大嘅，個好多省份。咁但係咧，即、就、係、是如果我知道港人揸車上去咧，其實除咗佢有真係工作嘅需要咧，大多數都係廣東省嘅啫。 嗯。 啊，咁當然今次就涉及到福建同埋雲南啦。啊，咁換個説話講，佢哋究竟係揸香港嘅車，定抑或佢自己嘅公司車去呢啲唔同嘅省份？咁喺我哋去睇咧，始終我哋係即係叫做一國兩制咧，始終香港都係雖然屬於我哋內地，但係仍然咧係有兩嘅制度嘅時間啊。咁例如咧，好多時你都睇到好多一啲坊間新聞或者電視或者甚至有機會係政府一啲公佈外，即係其他國家發生啲咩事？港人嘅，即係涉及港人嘅，包括就係話一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啦，亦都包括咧，即係譬如旅行嗰個擠塞啦，等等等等。咁其實呢一個咧，響政府都要有一個即係、就是、責任或者一個通報機制咧，話翻俾我哋香港嘅居民。特別就係話，如果遇事嘅省份係遇到一啲突然間好大雨，帶嚟天赦等等。雖然可能是沒有人受傷的，但是呢畢竟我們港人都會有機會上去的嘛，所以呢 政府都有个责任呢，就通报响某一啲有港人到嘅地方啊，咁呢就等佢哋呢香港嘅居民呢越早alert 到啦，或者係我哋叫做有啲醒覺嘅時間，係咪應該繼續去呢，定抑或係停留先呢，咁呢啲呢我覺得呢啲係需要政府嘅幫手嘅。 Okay， 即我想簡單問，如果有香港人係自己揸車而係喺交通意外嗰度受傷，呢一啲係咪叫做有得斟酌係未必需要公布呢？ 受傷呢就其實睇下受傷程度嘅啫，即譬如話嗨碰架車，可能咧就係受驚，又或者咧就只係啲好輕傷咧。嗱，呢個通報機制如果能夠做到100%，咁啊最好嘅。但係嗰條劃線究竟係去到邊度咧？咁因為每日一啲即係交通意外都係好多嘅嚇，呢個事實嚟嘅。不過我哋香港啊，或者係喺國內咧，其實都好多嘅。咁所以我哋係咪應該要制定一個標準咯？呢個標準究竟、okay。 受傷系总唔知有港人或者港车受伤，我哋需要通报啦。当然啦，如果重伤或者死亡，更加要通报啦。咁呢啲咧，我留待翻等处方方面嘅睇法。 Okay。 但系响我哋自己揸车或者汽车会嚟计咧，其实当如果有啲严重嘅交通意外，就算冇人受伤，其实都系最好有个通报。因为呢个咧就使到我哋港人揸车嘅时间咧，去到某一啲我哋係要特別係要留心啦，要小心啦。咁其實呢啲通報呢、 okay。 都係好有好處， 唔 係話一定係要重傷死亡先至要通報囉。 Okay。 如果涉及到有人即係死傷嘅情況，你覺得公布嘅資料應該要去到幾闊呢？係咪只要話即係可能涉及幾多人啊，或者嗰、那個傷亡情況係點就夠呢？因為我見到駐粵辦發言人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對於係咪對外提供港人求助個案嘅資訊呢，就要考慮到個案個性質啦，同埋家屬嘅意願啦，以及係個人私隱等等嘅因素，會唔會有可能即係公布某啲資訊真係涉及到私隱呢？又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公布埋身份證號碼、姓名，咁呢啲係私隱嚟嘅、或者甚至車牌號，咁其實呢啲都係屬於私隱。但係喺個公布機制裏面咧，一個好簡單嘅啫、即係例如發生嚴重嘅交通意外，佢涉及幾多部車啦，係啲咩車啦，係香港車啦，裏面咧有香港人咧，香港人分男同埋女啦、原來咧係有幾多個男士，幾多個女士啦。如果能夠有年齡嘅，例如幾多歲或者至到幾多歲受傷嗰個程度或者死亡嘅情況啦，咁呢一啲咧，我覺得咧都係值得我哋港人或者我哋港人關心就係、一啲嘅資料啊。咁呢個亦都對於就係、佢公佈嘅時間咧，亦都唔會涉及到一啲私隱啊，或者一啲呢、這個家屬意唔意願。咁當然啦，你開曬名各樣嘢嘅時間，梗係有好多就係、家屬未必想即時公佈嘅嚇。咁、但係我正話講呢啲咁嘅資料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咯。 我想引述一下前保安局局長，亦都而家係現任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嘅一個講法啦。咁佢就話，即係部門嘅首要職責咧，係應該係幫當事人啦。係咪公布某一個個案就要考慮人手資源、發放相關嘅消息係咪對公眾有益等等？一般嚟講咧，有關部門咧係必定公布涉及公眾關注點嘅個案，例如旅遊巴翻側啊、多人傷亡等等。咁亦都指出咧，政府公布本地嘅交通意外咧嘅考慮咧，就係從市民出行啦同埋交通系統嘅角度出發，公布呢啲資訊係可以避免市民前往意外嘅範圍，防止交通擠塞。咁同公布埋喺內地嗰個交通意外咧，係咪有啲唔同咧？咁另外佢自己都建議嘅就話，即係唔需要係逐一公布每宗嘅交通意外啦，認為有關部門咧可以定期公布啲統計數字嘅。你自己同唔同意佢呢個説法咧？ 嗱，首先咧，即係話係咪逐單都要所有嘅交通意外都要通報咧？咁其實係明白嘅，應該有個保留。就正話，好似我所講咧，每日發生啲輕微交通意外都係好多嘅嚇。咁另外咧就係話定期有啲公布嘅數字，呢個都係好嘅。即係例如我哋香港咧一個月或者三個月或者一年，我哋咧都會有一啲交通意外嘅報告例如交通黑點啊。例如最常犯嘅錯誤係乜嘢嘢啊？甚至係一啲危駕或者嗰啲，其實咧 嗰啲公佈咧，對於我哋揸車人係非常之有用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好似我正話咁提到，係唔係就係話啊，我哋就定期公佈就算數咧？咁好似我正話咁講啊，涉及一啲嚴重嘅個案咯，即係例如真係有港人嘅受傷啦，死亡啦，甚至咧係嗰個路段發生啲咩情況啦。哦，原來係今次係揸車，我哋自己港人嘅不小心咁啊。又例如唔係，其實嗰個路段咧係濕滑嘅，或者經常有雪，或者係有沙泥嘅，或者甚至係一啲繁忙嘅一啲我哋叫角度，或者一啲高速公路嘅路口，係好容易就發生意外嘅。咁呢啲咧，呢啲咁嘅公佈咧，對於我哋香港揸車嘅人或者車主咧，係非常之有用咯。 另外講就係港車北上啦，今年內咧政府就目標會實施噶啦。咁到時就係一啲合資格嘅香港私家車咧，可以唔需要取得常規配額啦，就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啦，往來香港啊，同埋廣東省等等啦。咁你自己對於呢個計劃會唔會都對於日後嚟講，可能多咗香港司機會發生一啲交通意外咧，有啲咩要留意咧？咁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汽車會都非常擔心咧，就雖然咧就港車北上係一件喜事嚟嘅，因為我成日都講啦，香港即係路窄人多車多，我哋揸車咧係即係唔會有一個特別咩叫做 driving fun 啊啲嘢嚇，咁喺外國就唔同啦，好多時係可以咧揸車去旅行啦，享受一下揸車嘅樂趣，咁所以咧我預見到如果港車北上咧，就應該會有好大量嘅。香港嘅車主或者司機咧，未入過國內咧，佢都歡迎嘅。咁但係呢度咧，就正話都提到啦，因為其實喺香港同埋國內嗰個交通法例法則係完全唔同啦，咁類似右上左落、左上右落呢啲咧，其實係要好小心。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拉翻正話去提翻咧，個通報機制咧就更加要好強烈嘅，甚至咧我哋港人揸車上去。包括係中港車也好，或者咧係港車北上的其實就話一定係咧，我哋香港呢邊咧有一啲熱線啊、緊急支援嘅熱線啊， okay. 甚至咧係救援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好重要嘅地方。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是香港汽車會會長，有關於今次涉及到兩宗在內地的交通意外，有七名的港人分別在涉及當中，其中一宗就有四名的港人死亡的。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情況，有關於通報機制的？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昨日抵港展开六日考察，他先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之后和行政会议全体非官守议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据有与会者透露，夏宝龙赞扬特区政府的工作，又呼吁港人要认清形势，始终是国家对香港好。他亦都鼓励与会者收睇一套有关国家安全的影片。据了解，政府总部会举行放映会，欢迎官员和议员等收睇。另外，夏宝龙亦都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听取工作汇报和深入交流。李家超率领团全体司长、副司长、局长和常任秘书长出席。警方表示，今年头三个月录得597宗电话骗案，较去年第四季下跌超过47%，涉款1.9亿多万，其中165宗涉及假冒官员，较上一季录得明显跌幅。不过警方留意到，猜猜我是谁骗案有显著上升的趋势，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亲友或者工作伙伴，今年第

好，我哋呢、這个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协会咧，其实就系、是一般嘅地勤提供一啲地勤嘅服务嘅。咁、我哋属下系有21间公司，咁中间包括譬如旅客啊嗰啲处理啦、行李货物嘅处理啦、甚至餐食嘅公司啦、加油嘅公司、飞机维修清洁、地面设备嘅维修、空运货站、商用航空、等等，都系我哋嘅。覆盖范围嚟嘅。 你哋睇到头先涉及到咁广啦，呢个服务面有边啲人手系比较短缺啲嘅咧？边啲岗位？ 其实任何岗位而家都好短缺啊、因为我谂最大问题就系三年疫情咧，我哋好多公司其实即系要挨过呢个疫情咧，确实流失咗好多人员。咁所以即系我哋大部分已经而家面对紧系三四成嘅空缺。咁所以其实任何一个人加入到我哋航空业咧，都即时帮到手。 三四成嘅空缺即系而家系几多？疫情之前又应该系几多嘅咧？ 啊，如果我哋用翻香港机场个大数啦，即系整体喺机场服务嘅工作人员啦。咁其实今机管局最近都公布咗个数据咧，就系53,000人而家喺机场去做紧工嘅。咁但系疫情其实系78,000人。咁所以咧，呢度係講緊我哋即時如果想去回復翻疫情前嘅水平咧，我哋都爭25,000個員工。 我見話影響到直情係個航班嘅起降量或者客運量嗰個回復，係咪去到咁咧？你自己觀察啊？ 會啊！我哋其實你而家留守喺機場嘅員工，大家都好努力，盡量做到一班，我哋就盡做一班。咁但係確實咧，如果真係大量嘅航班，而家係好多航空公司都想咧係加翻班喺香港機場嘅。咁但係確實有一啲咧都係有難度嘅，即係我哋盡量去配合。咁不過咧就係、是、當好大量再去急升嘅時候咧，我哋人手真係應付唔到啦。 這個人手嘅短缺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啲人係流失咗去邊咧？或者你呢段時間你哋係咪都搞一啲招聘會有啲咩觀察咧？又 係啦，其實咧最大嘅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突然之間出咗一個航班量就急升，每一日都有航班加緊。咁但係我哋人手招聘咧，確實係填補唔到。咁而之前亦都講咗，因為疫情而流失咗好多人。咁其實原本喺機場翻工嘅，咁可能過去疫情已經喺出面揾到工。咁佢哋亦都咧冇再打算翻嚟機場啦，因為始終咧喺機場工作咧都係比較遠嘅，每日搭車可能單程都個半鐘啦，來回3個鐘，咁所以都係欠缺一個吸引力。咁年輕人咧，我哋都同好多學院啊去溝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哋呢兩年啦，要去修讀呢個航空嘅課程咧，嗰、那個報名人數都急跌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即係如果你連學院啊一個兩三年嘅 program， 個收生情況都咁低嘅時候，其實我哋見到嚟緊兩三年，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咧，都係有難度嘅。 即係新人嘅培訓可能都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大家對前景唔知幾時，即係當時未知道係點樣可以回復翻，所以嗰個新人嘅量亦都少咗，係咪咁？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變咗我哋好多公司以前都靠一啲畢業生可以即時入嚟，我哋慢慢俾培訓佢。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即係今年就絕對已經係冇乜新嘅畢業生想入行。咁長遠嚟緊，如果見到佢收生情況係咁低嘅時候咧，未來兩三年都唔覺得嗰、那個補足可以咁快同咁足夠。 但個情況就睇到個問題喺度啦。但頭先你提到有一啲崗位可能係因為太遠啦，又或者轉咗行啦，唔翻嚟。有啲就係涉及到培訓問題，未必話可能用錢去解決到嘅。似乎係咪咁咧？即係涉及到好多唔同問題，即係請人請唔到，唔同崗位都有唔同問題。你哋嘅諗法係有啲咩建議咧？又 同意咁，所以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喺機場做嘅時候，我哋唔同公司都已經去調整薪酬待遇啊，努力去吸引新人入行。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因為而家急速咁樣回復得好快啊！我哋參考到其他國際機場、其他城市嘅機場，我哋都唔想香港機場咧係回復得唔夠快嘅時候咧出咗亂子。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其中一個嘅方案就當然係有一啲嘅外地嘅勞工可以輸入納卡咧嚟到去舒緩咗而家嗰個人手壓力先。 我想頭先你提到一點啊，話有一啲薪酬上面嘅改善，我想知而家出到係加咗幾多比起疫情之前？ 其實每間公司都有唔同嘅，咁其實亦都咧，除咗一個底薪嘅加幅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唔同公司可能推出一啲嘅津貼啦、新嘅津貼啦。 甚至是有一啲嘅特別嘅新人獎金啊，咁所以各式各樣，咁其實有好多一般都可能已經去到雙位嘅double digit 嘅 percent 嘅增長噶啦。 嗯嗯嗯。另外，你頭先提到建議啊，係一啲外地嘅勞工，即係外勞啦。你覺得外勞嘅方式去填補人手嘅短缺，係可以喺邊啲崗位嚟做咧？係咪全部都適合咧？又？ 啊，其實有一啲可能是比較體力勞動性重啲，或者户外嗰啲，因為呢啲咧，我哋會見到喺香港嘅市場招聘咧係特別困難嘅，咁所以嗰一啲咧其實可以尤其我哋喺禁區入面，即係機場禁區入面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嘅工作，咁其實嗰度可能都可以咧係好快可以去填補到嗰一個不足。 嗯，但對於啲公司嚟講，尤其是啱啱恢復翻啦，你請外勞嗱，一般嚟講啊，如果正常嚟講，請外勞個待遇唔應該特別低過本地人嘅咁。個成本又會唔會係加咗咧？而且你揾外勞可能啊都要安排一啲住宿啊，呢一啲都係涉及到僱主嘅成本嘅喎。係咪請外勞係一個可以即係可行嘅方法咧？又？ 我哋覺得外勞是其中一個方法。即係如果我哋喺即係航空業嚟睇咧，我哋最終都希望係本地嘅年輕人咧，可以真係去入行，咁亦都要一啲時間去累積翻經驗，咁樣長期去支撐翻我哋嘅航空業。咁不過短期頭先講咗係因為突然之間嘅復甦啦，咁我哋確實亦都見到有啲工種，譬如户外啊、體力勞動比較重啲嗰一啲咧，咁都可能咧需要有一啲嘅外援。咁所以我諗呢個我哋外勞嘅呢一個嘅建議都係其中一個舒緩嘅方法。 可以喺邊度嚟咧？呢啲涉及到體力勞動啊、户外嘅工種，如果揾外勞嘅話，另外如果一啲非體力勞動嘅工種又唔夠人嗰啲，你哋嘅建議又點？ 其實咧，我哋喺呢個外勞嘅建議入邊咧，兩個工種我哋都係有去建議嘅。咁因為就算係非體力勞動，亦都有一啲專業資格嗰啲咧，其實我哋會見到香港機場連接大灣區好方便。咁我哋其中有一個建議咧，都係話。希望在大灣區入面，除了有一些的勞動性質的工種，另外有一些專業的，甚至大灣區的一些年輕畢業生可能都想來到香港機場吸收一個國際的經驗，亦都可能透過香港機場的培訓，他們都會學到他的知識。這個我們都是歡迎，同埋亦都希望可以吸引到呢啲人才來到香港的。 即我想知道會不會始終有一些是外勞填補不到的崗位？ 因為我哋其實嘅建議咧，我哋都希望係以本地就業為先嘅。咁所以咧，一定我哋即係話，如果有新人入行咧，亦都係本地招聘嘅話咧，咁嗰一啲一定係會將我哋一啲譬如可能再更加要長時間經驗要再長啲嘅，我哋一定係會俾咗本地嘅招聘個新人入職先。咁真係另外有一啲嘅時候，咁我亦都會睇一睇啦。因為其實而家講緊我哋話外勞，不過其實亦都係有一啲人才嘅政策喺度。咁如果亦都透過呢一個計劃係同人才可以招聘到嘅，可能未來呢一啲喺外國嚟嘅人才咧，都會變咗我哋香港航空業為我哋發展嘅一個重要一部分。 OK， 好啊，唔該曬，劉敏儀同你傾到呢度。好，劉敏儀係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 T 是日本作者村上春树的图文散文集，集结了他有关 T 恤的专栏文字。我们要承认这本书是有点粉丝向的，应该是爱读村上春树的文字才会读的书。但是这本书的主题是 T 恤，以流行男装的角度来讲， T 恤可以说是核心之中的核心。就算对村上的文字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当他知道村上长时间在世界各地旅居，并且一直有长时间四处寻找 T 恤的兴趣，这样可能连平时不看书的读者呢，都会有翻一翻这本书的冲动。 书中提及其中一件对他小说创作很重要的 T 恤，应该就是写着东尼龙谷的那一件，是作者在毛衣岛以$1买下来的。当时他就猜想叫做东尼龙谷的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所以就写了同名的中篇小说，及后再改编成电影。 村上春树的散文其实很容易阅读的，有些习惯阅读剧情激烈的小说读者可能会觉得村上的长篇小说结构比较散漫，其实当然是村上小说的文字特色。而这种散漫 T 跳躍，混雜住生活觸感與洞見嘅行文，其實與隨筆散文嘅作品就非常之合拍。日本有好強嘅物語傳統，物語係有虛構故事嘅意思。同樣，日本文學傳統之中往往會用一啲日常嘅物件去串聯成為故事嘅主線，或者係連接全篇故事嘅重要道具。一件 T 恤嚟到作家手上，也许咧可以变出108个可能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村上 T》，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一啲移民嘅家庭，喺佢哋考虑移民嗰阵咧，一啲年老啲嘅屋企人咧，可能都未必一齐去离开香港嘅，有唔同嘅原因考虑啦。可能一啲长者始终喺香港生活得比较耐等等啦。咁见到个调查咧，就系由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系负责嘅，就问到一啲咧长者咧，尤其是唔系住喺院舍嘅一啲长者，佢哋会唔会有啲屋企人已经系移咗民咧，离开咗香港嘅咧？对于佢哋嘅身心健康又会唔会有啲影响嘅咧？咁请位嘉宾同我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研究及倡导干事陈志伟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博士，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呢个嘅调查？问咗几多位长者啦，点样系揾到呢一啲即系屋企人有移民嘅长者嘅咧？佢当中喺呢个调查入边有啲咩发现咧？ 我哋咧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喺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期间咧，我哋进行咗一项叫做留港长者嘅状况及服务需要嘅调查，咁就用问卷嘅方式咧，咁去访问咗203位嘅长者，呢啲嘅长者咧都系嚟自于我哋嘅服务单位啦，同埋我哋嘅渠道去收集唔同嘅渠道去收集意见嘅，咁当中咧我哋喺调查里边发现咧，接近有四成的受访者咧，佢哋都有仔女在2020年之后咧移民。咁当中咧有六成咧嘅子女咧，更加系喺移民之前系长者嘅最主要照顾者嚟嘅。咁另外咧，喺调查亦都发现啦，接近八成嘅留港长者咧，佢哋个社交孤独感都系属于高风险嘅。咁而另外亦都有七成咧嘅留港长者有抑郁嘅倾向。咁但係咧，幸運地啦，我哋亦都喺調查嗰度發現啦，當如果子女喺移民之前同長者嘅關係咧係越好的話咧，其實長者喺子女移民之後咧，佢哋會較少嘅孤獨感，同埋有較高嘅幸福感嘅。 所以係咪話都期望長者喺移民之前，可能啲仔女或者長者當中要做一啲乜嘢，而令到喺移民之後嘅長者可能會過得好一啲咧咁？ 是的，因为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发现呢，其实如果有子女有及早去做一些移民之前的准备呢，其实对于长者来讲呢，可能是他的心灵啦、身体啦，或者日常生活上面呢，他都会有相对会好一些的改善的。咁当中有阵时我们都会在一些直接的服务里面发现啦，咁有些长者他们子女移民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好好的准备，例如昨日我们有个长者的分享，其实他的女儿离开香港之前，他们都会帮长者去做很多的准备，例如他会帮他在家居上面去进行一些装修，帮他令到长者住得好一点，或者是帮他们在地区里面 找定一些服务给他们，令到他们可能是子女移民了之后，他们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找到适切的援助。另外也都有時如果啲子女可以早啲去準備咧，其實都可以令到長者咧喺心靈上面會舒服啲嘅，因為佢哋可以知道有陣時佢哋可能喺移民之前同佢講佢會去邊啊，佢嘅生活嘅大約嘅情況係會點樣啊， okay. 其實都會令到個擔憂會減少咯。 頭先講到可能一啲準備咧，移民之前嘅準備，可能你好實際上面嘅嘢嘅一啲安排啊，或者錢啊等等。但我見你哋受訪嘅一啲受訪者咧，就提到話仔女移民咗之後，譬如記憶力變差、失眠等等，呢啲又係咪事前準備可以減少到嘅問題咧？ 其實可能喺我哋嘅研究裏面咧，究竟佢哋出現咗呢啲嘅問題係因為之前冇準備定係有準備咧？我哋冇細緻去分析嘅。咁不過我哋都發現，如果長者佢哋係睇研究喺嗰個子女移民之後咧，如果冇一個好好嘅 準備或者是他們要處理得不好的話，長者呢 會普遍會出現這些記憶力變差、失眠這樣的狀況咯。 你覺得還需要什麼的支援，或者就算子女事前沒什麼準備了，移民了之後其實怎樣可以令到長者出現這些不好的身心健康情況的程度，或者可以減少一些，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如果可能子女已經移民了，其實他們都可以用一些資訊科技的渠道去保持回個聯絡的。其實我們研究都那裡都發現，如果他們子女或者是同個同個長者在移民之後，他們都有 keep 住用一些資訊科技去聯絡，其實可以減輕了他一些的健康狀況那個的影響的。其實我們在直接服務裡面都會見到有很多的長者，他們現在都會跟移民了的子女呢每日啊或者定期啊用視像啊通話啊，令到他們都知道對方佢嗰個生活狀況，咁亦都減輕咗佢嘅憂慮嘅依啲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可能子女移民咗之後咧，其實都鼓勵翻佢哋留港嘅長者咧，去喺個社區裏邊有一啲嘅參與。例如佢哋要知道究竟社區裏邊有咩服務啦，或者係佢哋同鄰舍之間嗰個關係嘅建立狀況，好唔好啦？咁其實都可以提升佢哋嗰個嘅求助嗰個嘅能力嘅。 你哋机构嚟讲咧，有冇为一啲留港长者都有啲支援服务嘅？ 我哋喺过去咧就未有一个嘅支援服务嘅，咁但系咧，我哋将会喺八月咧就会推出一个叫做社区好帮手支援留港长者嘅服务计划。咁嗰个服务咧就主要针对系留港长者佢哋一啲嘅服务需要而俾佢哋嘅。咁、那个服务当中咧包括咗一个嘅叫社区好帮手嘅电话专线啦，咁就俾翻相关嘅长者，可能佢可以打电话嚟佢求助啦。咁另外亦都有个社区好帮手嘅达人训练，咁就是去培训翻社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居民啦，他可以可能就着附近有一些留港长者咧提供支援。咁另外我哋都有一个嘅达人服务配对，咁就是啲达人配训练咗之后，其实边度有需要咧，咁其实我哋就用个计划里面帮佢哋做一啲嘅配对服务，咁就希望咧可以用社区支援嘅网络咧去帮到呢啲留港长者一啲紧急嘅需要咯。 一分钟到啫，都系长者可能面对唔同嘅问题咧，但系佢哋首先要意识到个问题先，有啲咩嘅症状啊，可能都要揾你哋系求助咧又。 如果他们可能发现最近持续这样失眠，或者是他们的体重持续上升或者是下降的，或者是他们对于过去有兴趣的事项他们现在都失去兴趣的时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表征，他可能要有一些警醒，可能需要去求助了。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啊，陈志伟，唔该晒你。 陈 志伟博士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研究及倡导干事，讲到佢哋做咗一个嘅调查，问到一啲仔女可能系离开咗去咗移民嘅家庭啦，佢哋嘅长者嘅唔同嘅身心健康等等嘅情况嘅咁。咁啊，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下个星期再见，拜拜。